好，第三節回嚟啦。今呢一節咧，我哋想我請聽啲國內嗰啲嗱，你知道兩地文化唔同，有好多嘢咧，即係佢哋好多可能好多嘢都好求其嘅，但香港唔係噶嘛，真係如果請得你係上市公司，你請個會計，啲數真係要均均真真啊，你要咁啊講呢個係呢個出呢個入咧 ，debit credit 咁人哋搞得好清楚噶嘛，啲 bookkeep 嗰啲做得好，啲文書啊，支出啊、收入啊，搞得好清楚。但你上到大陸，可能咧嗰個會計咧，知唔知做？依家好啲嘅，依家嗰啲真係大學生嘛，即係大學出嚟噶嘛。以前嗰啲真係可能讀過下高中咁 啊， 真係幫你手 就出嚟噶啦， 就整一盤帳俾你，可能唔係英文喎，嗰啲簡體字睇到你即係拗曬頭喎。 然後佢哋係手寫噶嘛， 係咯， 即係嗰時啱啱做嗰時，佢哋仲係手寫。 仲係有啲飛仔咧，嗰啲吸嗰啲。 最慘係咩？最慘係嗰啲紙咧，唔知好似大陸。纸贵喎，透明嗰啲雪梨纸嚟嘅， 系啊，嗰啲仓库嗰啲纸咯， 系咯，即系好薄嘅，即系大力啲都烂嘅。 总之嗰啲系你一掂上手咧，即系我有鼻敏感嘅嘛，如果系咁啊流眼泪啊， 系 水咯，因为嗰啲啲粉啊好劲啊，一攞上手咧，佢好似散， 系 好似要升上嚟咁。 嗱，佢即系咧一嗱佢嗱，譬如你上去嗰间都系。港共合资啦，系咪先？ 都唔一定啊！我哋做好多都系真系国内人嘅， 即系老板，老板 冇香港人嘅， 系 全部港人嘅。 咁啊死啦！你初初上去文化又唔同，有可能啲普通话又唔 系 好搞得掂， 系好普通， 系啦，好普通嘅普通话。咁佢啲简体字又唔知写乜，跟住咧，咁佢又冇一个概念，可能要整好盘账俾你睇噶嘛？你咪执餐饱咯，执药咁咯，好似药材铺。 佢哋又唔会话唔执好盘数嘅，系佢哋会佢哋个模式去做啦。咁只不过又我哋要将佢嘅模式，因为佢哋都要即系可能我哋现咗做啲公司比较大，咁我想想喺香港上市嗰啲，咁变相要做一啲嘢，要将佢由佢嗰套嘢变翻去做啱香港嗰个规矩嗰度咯，系啦，即系我相信有啲调整上要做啦。咁但系你问过佢哋，唔系特登唔做俾你，因为佢个方式，佢个准则系咁啊。因为以前个准则都系大家唔同嘅，咁当然而家系一样啦。而家大家即系行咗国际嗰个会嘅准则， 你要去跟翻你，咁大佬你第日翻上嚟再 check， 你都方便啲啊嘛，咪 始得噶，因为始终佢有佢嗰个法制啊嘛。以前当年咁。即嗰个法嗰、那个会计制度系真系咁样行，佢唔可以因为我、哦、你上市又变啦嘅。咁但系当然我哋做一盘数系要向公众交代，系喺香港上市，咁梗系要跟香港嗰、那个，即系将佢嘅嘢变为少少，即系好似哦嗰份嘢英文嘅，我哋要用中文，咁你唔该你转翻用中文啦，即系咁嘅意思啫嘛。 哦， 系啊， 但系嗰啲简体字真好攞命噶嘛。 睇啊还好咯， 系啊睇 写我就唔掂咯， 睇我问题啊，即系我都成日中意睇西剧噶嘛， 简体字我都真系都系麻麻地，即系你话睇文件嗰啲我冇办法，我就咩咯，睇书我一定唔会，我一定 say no， 我真系觉得 中意写乜噶嘛，真系 文化嘢嚟噶嘛，繁体字 简体字最大镬咧就系你成个嘢睇晒先知嗰个字系代表咩。 初初系噶， 你就咁一个字咧，即系好似个干字咁样，你都唔知佢饼干啦、粗口啊定咩喎？你一定要成句睇晒噶嘛。 单字咪可能， 单字个后字冇后，佢啲前后又系个后，个皇后又系嗰后，你唔知佢乜后噶嘛？系咪先？ 咁啊，争啲啦，简体字 系 咁争啲。 咁佢后屘有冇跟埋你哋用埋英文咧？ 我so far冇见过。 即系我哋都系啲文件都系用简体字嚟， 一定嘅。咁你国内个准则啊，同埋嗰人哋，即系可能佢哋要交上去所谓佢哋嘅会计师啊，或者佢哋嗰啲咩税局啊、咩工商局，咁佢哋都系用中文噶嘛，唔会有英文出现，到而家都唔会有英文出现。 沟通先大镬啊！沟通先大镬， 沟通嘅大镬。 因为初初咧。即系你沟佢就唔大镬嘅，系咪先？你沟通就大镬啦。 错咗沟佢， 沟通就唔好大镬嘅啫。沟通就大镬啦，因为佢哋嗱，你好多时你都用词用英文噶嘛， 系 佢可能唔知噏乜噶嘛。 唔会嘅，自动唔会嘅，同你讲嘅你唔会。佢就同香港人讲嘢会有英文。其實是習慣嚟嘅， 唔係有啲技術上嘅嘢，你係用英，你慣咗用英文講。 咁有時， 喂，你呢條數個 balance 唔係啱喎，咁佢有可能有成拗頭咩 balance， 大佬講乜啊咁樣？ 除非一啲好專業嘅，我哋又未識譯中文，咁我哋真係可能會唯有係打俾佢睇咯，即咁，但係。 其实你俾英文佢都系唔好明，佢都系唔明噶啦，系咪先？或者用字典查咩？ 即系我初初翻大陆啫嘛，我想做嘢，我问佢：喂，你拖嚟喺边度啊？阿拖嚟未翻喎。 其实 你一般以为拖嚟系个人啊，大佬。即系你会有呢啲嘢好搞笑㗎嘛，因为你好多嘢你倾偈你惯呢香港人用英文。 有中有英。 有中有英㗎嘛，但佢哋唔知㗎嘛。係咪 冇呢咁啊，即係我冇咁嘅嘢。 都仲有呢，佢成日将嗰啲嘢呢就将佢简化咗，变成四个字啊，咁就变咗三个字啊，係咪公交局啊，或者公共交通管理局咁就公交局嗰啲呢，五金化工塑胶工业，佢又唔交化工业。咁佢真系咁写，佢真系咁写噶，佢真系写住五交化工业噶，佢真系咁样噶嘛，大陆系咁噶嘛，广州百货公司佢讲百咁样噶嘛，佢将嗰啲 cut 走晒噶嘛， 懒啊，即系证明咧，可想而知，其实咧国内嘅人系几懒啊， 系啊，佢即系佢唔知 普遍， 佢唔知字拣啊，佢连讲嘢都拣噶嘛， 都。冇乜特別留意呢啲喎，又即係 嗰位係女士定男士嚟嘅先，同你一齊做數嗰、那個。 男士、女士都有，國內好多男，即如果你 做數嗰啲係 做數通常嗰啲咩所謂財務經理都係男人嚟嘅，大部分都係男人嚟嘅。即你話嗰啲咩出納咧，就一定係女人。係啦，即你最好玩就其實嗰陣時初初做僆仔就做啲所謂上市公司，即準備上市啲 IPO。咁啊，我哋要去銀行做嗰啲叫確認啊嘛。咁啊，都幾有搞笑。嗰時深圳，我第一次嗰時零五年，咁喺深圳做 IPO。咁啊，個出納嘅妹妹，咁佢間公司好多銀行嘅。我都記得佢係帶我搭咗差唔多兩個鐘頭巴士，兩蚊，好嘅兩蚊。因為其實我哋出喺的士噶啦，嗰客我冇乜錢啊，冇緊要啦，嗰間嘢唔喺度，唔存在。 大佬幾多年前先？ 係啊，零五年啦嘛， 13年啦， 係啊， 零五年啊，嗰啲人都係三四百蚊個月嘅啫，你叫 咁唔係咁喂，咁嗰陣時我哋真係趕時間去做噶嘛。 我講嗰啲人啊，佢哋啊 嘅人工啊， 幾百蚊個月嘅啫， 唔係佢哋俾我噶嘛，係公司嗰個。 係咁 呢啲 係咯， 係咪？咁總之係。是两个，总之是台湾去了四个钟头，就是用了四蚊鸡是做一件事的。是就是那次一生难忘，是唯一一次在大陆搭过公，即是公交。 公交。 是啦，就是公交了，真的。哇，臭到不得了。哇， 即是撞啱有几个。 那时候没有冷气的，那些车。 最惨有几个搭车，你还大镬。 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是我给我们坐好一点。 我不懂，就是个地方不懂，因为他带你。哇，咁咪去咯！ 咪你以为冇的士？ 我以为唔会咁远嘅，系咪？即系你冇谂过两蚊鸡，你搭得去边度啊？两蚊鸡搭两个钟啊，黐筋啊，真系！ 嗰啲咁嘅公交啊，恐怖到系点咧？我同你两个喺度坐紧啦。咁如果你坐最尾嗰行，大镬啦！咁呢两个位摆嘢嘅，佢可以有个人拿住个行李问都唔问，咁一嚿嘢喺你两个人吹冤过就喺后边，跟住有啲咧唔搭得车咧，就喺度呕。 总之系嗰程车，我觉得系好恐怖。 转头咧，翻转 都系咯。 你即刻佢讲， 仲唔打的？ 算啦，嗰时我哋都投咗行啦。 吓，仲唔得？哇，大佬四个钟头，如果俾人 audit 条数，要几多钱啊？大佬嗰度 系啊，其实我哋贪国都唔止呢个价啦。 咪咯，四个钟，如果你 咁咪有佢咯，咁咪我咪其实咪当放自己假咯。即系讲真噶， 牛车嚟放假， 冇办法嗰时做到真系做到黐线，咁呢啲时间我系瞓下觉咯。 都要瞓得着噶， 瞓得着嘅，不过知道系真系即系有啲瞓得着嘅，熬下熬下。 哇，大佬嗰啲公交点瞓？你系夏天上嚟，冬 夏天， 哇，自己撞热又臭。 猪嚟嘅，原来你系。 死啊！你知唔知嗰阵时我哋真系死噶，差唔多。人都乾埋啊， 又臭， 咪咯， 嗰只 job 都几得意啊，吓 office 上会有老鼠跌落嚟嘅， 哇， 系啊，做一嘣，跌老鼠落嚟啊，好搞笑啊！ 我试过，我有客试过，佢又想搞数嘅，咁啊做到好夜，咁啊嗰间厂咧又唔系好舍得开冷气嘅，佢唔知点样做下嘢咧，即系见即系伸下懒啲，拍咗就。 拍一隻蝙蝠落嚟， 即係可能 嗰間廠 又 係啊，跟住嗰間廠有蝙蝠飛入嚟，咁啊伸下眼要拍咁，拍緊蝙蝠落嚟喎。 都好搞笑啊！之前做過間喺上海有一間即係食餐廳啦，即係好大嘅 group 嚟嘅。咁又係做阿爺，咁我嗰時十幾二十人，即係我唔止喎，廿幾卅人添，廿幾人。咁啊做阿爺喺個餐廳，因為佢冇去 office， 佢唔俾我哋用喎，喺個餐廳喺圓台度做。咁啊夜晚做咗嘣，啲老鼠鞋咁周圍走，係咁在就係咁在咁咯。因为佢又惊，我哋又惊，即系我啲同事又惊，俾埋一啲真系惊到震晒、青晒。 老鼠都惊， 哇！咁有啲同事真系惊老鼠噶嘛？ 咁啊系，咁啊 系，即系真系面都白晒。 但你又唔走得，要继续 系。即系嗰阵时，因为我唔知啦，嗰阵时我冇嗌，我嗌冇嗌离场，啲同事又冇嗌离场，因为嗰只作用大嘅。 系。 咁但系后屘我都同佢哋讲话，即系唔掂当啦，走你做咗嘢，嘣一声跌一只老鼠喺个台面度，你又计紧数，嘭跌咗落嚟啦，吓真系吓都吓死啦，系咪先？ 嗰啲食屎真系靠得住，大佬啲老鼠 特登养噶。 吓， 得一样噶，即系我唔知嗰啲文化嗰阵时听翻就话，即系你间餐厅如果你 老鼠都冇只， 老鼠都冇只，即系你代表你间嘢唔好食， 唔好食咯，系啊， 即系个呢个系个好，我最点讲啫，我知道呢样嘢咧，我行过厨房，因为其实嗰间嘢好大成出去，咁啊，即系成间珍宝房、海鲜房嗰啲咁巨型嗰啲咯，咁啊行下厨房啊嘛，咁啊经过，真系有特登有袋嘢咧，咁有几多老鼠就围住喺度 eating 紧啊，喺度食。 吓 养噶， 系啊，特登养噶。我就问你，点解你要喺啲门口度咧摆啲嘢食咧？咁夜晚啲 VIP 厅嚟噶， 因为惊佢食咗佢哋本身厨房食材里面嘅嘢，所以佢哋系宁愿系喂饱咗啲老鼠先。 系啊，总有个位俾佢食嘢嘅， 系 好搞笑嘅。 但你点样 guarantee 嗰只老鼠去食嗰啲嘢唔食你嗰啲？ 咁佢当咗好似宠物咁样，即好似你养一只猫狗，你定时定候摆兜粮喺呢个位置，佢哋就知道攞开饭噶啦。 系啊， 系啦。 咁佢又蠢啦。其实有一个方法咧，养老鼠冇老鼠，你养天竺鼠就冇咗嗰啲老鼠嘅，你信唔信？ 点解啊？ 佢好嗰啲老鼠系好怕天竺鼠嗰阵味 嘅。系咩？ 系啊，你屋企养只天竺鼠咧，就冇晒老鼠噶。 咁我唔知喎，呢样嘢 即系等于咧，你知唔知乌蝇？你以为乌蝇系咪好中意嬲糖咧？其实唔系， 嬲屎咯， 你嬲屎系一样嘢，你以为糖佢会中意噶？唔系噶，我以前入去新界，我谂住我 佢中意啲臭味、腐烂味嘅嘢嘅。其实 你一煮糖咧，冇晒乌蝇噶。 哦。 系啊，即系我因原来系大陆系会特登嗱，你嗰个就 系 话 系啊，佢哋 俾啲客睇，哇有两只， 唔系佢系收啫，即系讲收咗市，咁我哋仲做紧咯，做咗两三年，咁收咗市佢哋先摆出嚟嘅，咁我就点解觉得奇怪，即系我哋收兵啦，咁即系收，即系翻 office， 即系翻酒店嗰时就见到，我点解会咁噶，系咯，即系养啲咁嘅嘢吓死人咧，咁即系有反应俾佢听咯，咁后屘即系。即問翻啲 staff 啦，梗係唔會老實老實點樣答你哦，咁我哋處理下啦。點今日咧問啲 staff 佢話唔係啊，特登養嘅咁咁咁。 係啊，因為驚咬爛本身公司裏面嘅嘢嘅。 即係一來又係冇老鼠，即係嗰間嘢唔好食；一係咧就養老鼠就冇咬爛嘢。 唔係一個正常一間餐廳咧係有老鼠曱甴㗎啦，除非你係啱啱開張嗰陣時咧就冇。點解咧？當你過咗一陣嗰嘅甲醛味嘅話咧，啲曱甴啊～全部都会铺头噶啦， 系我有个客就过一个月，起码去两日都啲食肆度搞搞佢，咪好多噶真系， 一定有噶啦， 一定好多啦呢啲。而家香港你系啦， 澳门咧试过有人捉过只老鼠啊，咁乸大只，系咁乸大只，有图有真相，真系我睇过张图，佢喺澳门某一个大赌场啊，出名嘅赌场嚟嘅，咁佢系咧即赌场出面嗰个范围里面系真系活生生捉一只咁 Q 大只嘅，系啊，佢话唔出奇噶，系真系好大只噶， 即系佢又系佢哋养， 唔系养噶，呢啲唔会养，佢哋真系有啲老鼠食到咁啊咁鬼大只啊，系 唔出奇， 呢啲可以见得次嘅，应该可以再。 以前我帮我老豆手整个嗰个咩啊，嗰个工场都咁大只，你嗰啲咁大只系冇咁大只咯。我倒水咗四百几只， 哇，系好多噶！ 佢用山埃倒瓜，跟住咧淋到个山仔咁帮佢火葬。 火葬你咁有良心嘅， 唔系咁你搵个垃圾铲滗佢出去出边噶嘛？咁你点抌啫？抌落垃圾桶啊，惊！抌落垃圾站啊，惊！唔系我想烧下佢咧，等其他方便百里啲老鼠都唔敢嚟啊嘛。 每每日 佢应该唔识惊嘅，冇杀一丙白嘅嘢。 但我 跟转头食翻同类嘅时候，先冧咗正。 系咯，好味啊！ 好味 B B Q， 佢又死埋一份有关。 B B Q， 哇！咁你嗱，即系你翻国内又哇，即系乜鬼嘢？酒店又有啦，食肆又有啦，总之你间公司一派你就去噶啦。 系啊，所以嗰时我哋啲同事都好反感一样嘢，就头先讲嘅就是即和即解，即冇商量余地咯。咁但系亦都理解，因为我哋即我哋做啲都叫上市公司或者啲系比较赶啦，啲期咁样，所以接得真系接得嚟都好 tight 呢期，咁所以冇得拣都。 唔系佢唔系要 call 价嘅咩？ 即我意思，可能咁我哋嗰阵时细又冇去呢个程序啦。咁但系总之，可能佢哋已经 agree 嘅 price， 可能同你讲咗，总之开咗。 系啊，咁行 高 哇， 系 讲到呢度咧就咁辛苦嘅，我哋呢节就差唔多，我哋翻嚟再讲。